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通过 Node.js 实现一套最简单的信令系统。通过前面几篇文章的讲解，我相信你现在应该已经对 WebRTC 有了一个清楚的认知了。那接下来的章节呢，咱们就使用 WebRTC 逐步实现一套真实可用的一对一的实时直播系统。WebRTC 1.0 规范对 WebRTC 要实现的功能、API 等相关信息做了大量的约束。比如规范中定义了如何采集音视频数据、如何录制以及如何传输等等这些。甚至更细的还定义了如何使用 API, 它都有哪些 API, 这些 API 的作用是什么。但这些约束啊只针对于客户端，并没有对服务端做任何的限制。那 WebRTC 规范中为什么不对服务端也做限制呢？其实这样做有三点好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呢，是可以集中精力将 WebRTC 库做好。 WebRTC 的愿景是使浏览器可以方便的处理音视频相关的应用，规范中不限制服务端的事儿，那就可以使它更聚焦，对吧？那第二点呢，是让用户更好的对接业务。那你也清楚，信令服务器一般都有公司的业务有着密切的关系，每家公司的业务呢又各有特色，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业务去实现信令服务器会更符合他们的要求。第三点，能够获得更多公司的支持。 WebRTC 拓展了浏览器的基础设施和能力，但又不去涉及具体的这个业务和产品，这样更容易得到像苹果呀、微软啊这样大公司的支持，否则这些大公司之间啊就会产生相应的抗衡。当然了，这样做也带来了一些坏处，最明显的一个坏处呢，是增加了学习成本，对吧？因为你在学习 WebRTC 的时候呢，必须自己要实现一套信令系统，否则的话你就没办法让 WebRTC 正常的运转起来。不过没关系啊，通过本专栏的学习，你就不用再担心这个问题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向你讲解一下如何实现一套最简单的 WebRTC 信令系统。有了这套信令系统， WebRTC 就可以真正的转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怎么运转的，怎么实现这个一对一通话的。还是老规矩，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本篇文章在 WebRTC 处理过程中的位置。那通过文中的示意图，你可以清楚的看到本文所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红色框中的信令服务器部分。 OK, 要实现 WebRTC 信令服务器，首先要知道 WebRTC 一对一通讯中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对吧？那实际上呢，这个信令服务器它的功能是单一的，但是呢作用却是十分关键的，对吧？那功能单一，单一在哪儿呢？就是它只是进行信令的交换，其他什么事都不做，但是它起的作用是十分关键。在通讯双方彼此连接传输媒体数据之前呢，他们要通过信令服务器交换一些信息，比如我们之前所讲的媒体协商，对吧？就是协商都有哪些媒体能力，那就要通过信令服务器。好，我们举个例子啊，假设 A 与 B 要进行音视频通讯，那么 A 要知道 B 已经上线了，同样的 B 也要知道 A 在等着他，要与他通讯呢，对吧？这也就是说，只有双方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才能由一方向另一方发起音视频的这个通讯请求，那并最终呢实现这个音视频的通话。这就像我在这个论媒体协商一文中所讲的，媒体信息协商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对，双方的 STP 信息生成后呢，要通过信令服务器进行交换，从而达到媒体协商的目的。那在 WebRTC 信令服务器上都要实现哪些功能呢？那我想呢，至少要实现下面两个功能。那第一个功能呢，是房间管理，也就是说每个用户都要加入到一个具体的房间里，比如说这个 A 与 B 要进行通话，对吧？这个例子我们举了很多次了，那他们必须要在同一个房间里，否则 A 与 B 就没法进行通话，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信令的交换。信令的交换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同一房间里的用户之间可以相互的转发信令。对，如果不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们之间是不能相互转发信令的。了解了 WebRTC 信令服务器的作用，并且知道了信令服务器要实现的功能，接下来呢，咱们就来看一看如何实现信令服务器。下面呢，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逐步的讲解它是怎么实现的。第一个呢，是要搞清楚为什么要选择 Node.js。要实现信令服务器，你可以用 C 或 C++、Java 这些语言，一行一行的从头开始写代码，对吧？ 也可以呢以现有的成熟的这个服务器为基础做二次开发，比如一些开源的一个库对吧为基础。那具体使用哪种方式来实现，那考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服务器要实现什么功能，那在你这服务器上都用了哪些协议对吧，用了哪些技术，通过这些信息呢来做最终的决策。就拿我们现在要实现的这个新令服务器为例，因为它只需要传输几个简单的信令，而且这些信令呢可以使用 TCP、HTTP 或者是 WebSocket 进行这个传输。那通过它使用的这个传输协议，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想到，那通过 Web 服务器比如说 Nginx、Node.js 来构建新令服务器呢是最理想最省时也最省力的方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这个选择不同的 Web 服务器，你可以是阿帕奇、Nginx、Node.js 对吧，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些服务器，根据你的偏好选择就好了。那我们今天选择的呢就是 Node.js。 实际上啊， Nginx 是众多的 Web 服务器中性能最好的一个 Web 服务器了，但如果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 Node.js 会更有优势。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就要知道 Node.js 它有哪些优点，它的优势是什么才行对吧。那 Node.js 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通过 JS 语言开发服务器程序，这就使得大量的前端同学呢可以无缝的转到服务端开发，甚至有可能呢前后端使用同一套代码实现，这样就使得 JS 工程师成了全栈工程师。我想这一点呢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企业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一个人做了前端又做了后端，大大的节省了这个人员成本，对谁不喜欢对吧。更可贵的是什么呢？ Node.js 的生态链非常完整，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库，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安装工具比如说 NPM 快速的将它们引入到你的项目中，这样大大提高了 JS 研发同学的开发效率。 Node.js 的核心呢是一个 V8 引擎，它通过解析 JS 的这个脚本来达到控制服务器的目的。对于 JS 同学来说啊， Node.js 出现就是革命性的，它不仅让 JS 同学成了全栈工程师，而且还让 JS 同学的幸福感呢大增，真正的感受到了 JS 无所不能的能力。当然了， Node.js 不仅可以让你通过 JS 控制服务器，它还为你留下了拓展接口，这些拓展接口呢甚至可以让你使用 C 或 C++ 为它编写模块，这就使得 Node.js 的功能更加强大了。为了便于你的理解啊，我在文中展示了一张图，通过这张图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核心呢就是一个 V8 引擎，通过这个引擎可以让 JS 调用 C 或 C++ 的这个方法或对象，那反过来通过它也可以让 C 或 C++ 访问 JS 的方法或对象。 Node.js 首先呢将 JS 写好的应用程序交给 V8 引擎进行解析， V8 引擎理解了应用程序的语义后再调用 Node.js 底层的 C 或 C++ API 将服务启动起来。所以 Node.js 的强大呢就在于这个 JS 与 C++ 可以相互调用，这就使得它的能力呢可以无限的拓展。我们还是举个例子，以这个 Node.js 开发一个 HTTP 服务为例， Node.js 打开侦听的服务端端口对吧，底层呢会调用 libuv 处理该端口收到的所有的 HTTP 请求，那其事件处理过程呢就是文中所展示的这张图所描述的。当有网络请求过来的时候，首先会被插入到一个事件处理队列中， libuv 就监控这个事件队列，当发现有事件的时候先对请求做判断，如果是简单请求直接返回就好了，如果是复杂请求就从这个线程池中取出一个线程进行异步处理。好，那线程处理完成之后呢就有两种可能了，一种可能是整个的任务结束了，它向用户发送一个响应，就是我的结果是什么告诉你。那另一种情况呢是只完成了整个任务的一部分，那还需要进一步处理，这时候它再生成一个事件插入到这个事件队列中等待处理。那事件处理就是这样循环往复，这个永远不停的这样处理下去。那了解了 Node.js 的基本原理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脚踏实地的来具体看一看如何安装使用 Node.js。 不同的环境啊安装 Node.js 的方法也不太一样，不过都比较简单，我们来看一看。在 U 盘图下呢我们要安装 Node.js 只要通过 apt 命令就可以了，就是 apt install node.js。如果在 Mac 下呢，我们需要用 brew 这个工具，就 brew install node.js。所以你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平台上，你只要把它的这个安装工具替换掉，后边呢都是 install node.js， 它就直接可以装上了。通过这样简单的步骤， node.js 很快就安装好了。除了安装 node.js 之外，还要安装 npm 安装工具，也就是 node.js 的包管理器，也叫做包安装工具。它与 Ubuntu 下的 apt 命令、 Mac 下的这个 brew 命令是类似的，都是专门用于管理各种包的依赖。我们以这个 Linux 为例，在 apt 没有出现之前呢， Linux 上安装这个软件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比如说你要装个编辑器，它要执行下面这些步骤，先将这个工具编辑器的源码呢下载下来，然后呢进行配置，生成 makefile， 再执行 make 命令，对源码进行编译，如果编译成功了，再执行 make install， 将它安装到指定的目录下。如果编译过程中发现需要其他库，或者是出现了什么错误，对吧，还要重新去对这些依赖库执行前面的这个四个步骤，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去安装，将所有的依赖包都安装好之后，再将这个你需要安装的这个工具或者这个程序安装上来，对，非常的麻烦。那不过有了这个 apt 之后呢，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对吧，我们只要执行一下 apt install 某某某这样一条命令，它就会帮你将上面的一堆的操作全部完成。那对于 node.js 的安装包呢也是如此， npm 就相当于 Linux 下的 apt 工具，它的出现呢就大大提高了 JS 开发这个人员的工作效率。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如何安装这个 NPM。 实际上它与安装这个 Node.js 啊都是一样的，在 Ubuntu 下呢通过 apt install npm 这样一个命令来安装，在 Mac 下呢通过 brew install npm 来安装，非常的相似。好，除了 Node.js 外，我们最终还要借助Socket.io 来实现 WebRTC 信令服务器。 Socket.io 特别适合用于开发 WebRTC 信令服务器，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它来构建信令服务器，大大简化了信令服务器的实现复杂度，这主要是因为它内置了房间的概念。你可以参考文中的这个 Socket.io 与 Node.js 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图来看它们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其实逻辑非常的简单，Socket.io 分为服务端和客户端两部分。服务端呢由 Node.js 加载后侦听到某一个服务端口，客户端呢要想与服务端这个相连，首先要加载 Socket.io 的客户端库，然后调用 io.connect 这个函数与服务端进行连接。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 Socket.io 的消息发送与接收。 Socket.io 有很多的发送消息的方式，其中最常见呢有下面几种，这是你必须要掌握的。那第一种呢是给本连接发消息，通过什么呢？通过 socket.emit 方法。那给某个房间内的所有人发消息是怎么样呢？是通过 io.in 括号里边是房间的这个名字，然后再 .emit 就是给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发消息。那第三种呢是除了给本连接外给房间内的所有人发消息，这个呢就用到 socket.to 某个房间，对吧 ？emit， 这就是给房间内的所有人，除了自己以外。好，那第四个呢是除了本连接外，给这个 node.js 上的所有的人，也就是说，在一个 node.js 上挂了一个 socket.io， 对吧？这个 socket.io 里呢建了很多房间，就是说，除了给我自己之外，给这个所有房间里的人发消息，那用什么呢？就是用 socket.broadcast.emit， 就是给所有人发消息。那你也可以参考下面的例子，其中呢 S 表示服务端， C 呢是客户端，他们是发送消息与接收消息的这个对比，对吧？我们服务端是怎么样的，客户端是怎么样的。好，比如说我们发送一个命令，发送一个 command 命令，那么在服务端呢是 socket.emit 这个括号里是某个命令。那客户端是怎么样呢？客户端比如收到这个命令，它怎么接收呢？就是 socket.on 就代表一个事件，我要接收这个某个命令这个事件，当某个命令来了之后，我要触发什么呢？触发这个函数，所以呢它会用 socket.on 某个命令后边带着一个函数，也就是说当这个命令来了之后，我要调这个函数进行处理。那再下一个呢，就是发送命令的时候呢，同时带了一个数据，不光有命令还有数据，所以在服务端发送的时候呢，就是 socket.init， 那后边呢是 action， 就是某个操作某个活动，对吧，后边呢带着一个 date， 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可以是任意格式的。好，那在客户端呢，它同样是 socket.on， 那么监听这个 action 这个消息，当这个消息来的时候呢，它就调用某个函数，但是这个函数呢，在这个函数的括号里就有了一个参数，就是 date， 所以在这个函数的实现的时候，你直接可以引用这个 date， 也就是说只要触发了这个事件，对吧，只要我收到这个命令触发了这个函数，那么这个函数这个 function 中的这个参数 date 就是你服务端发过来的这个 date， 我就可以直接引用。那还可以发 command 带两个数据，对吧，带三个数据，带四个数据，都是类似的，我这里就不一一讲了。好，那讲了这么多原理安装和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操一下，看看如何通过 Node.js 下的 socket.io 来构建一个服务器。首先呢是客户端代码，也就是浏览器中执行的代码。这段代码非常简单，就是在 body 里呢引入了两段 JS 这个脚本，其中呢 socket.io.js 是用来与服务端建立 socket 连接的， client.js 呢是用来做业务逻辑的，并最终呢通过 socket 与服务端进行通讯。好，再接下来呢是 client.js 代码。在这个代码中啊，首先弹出一个输入框，要求用户输入要加入的房间的这个 ID 或者是一个名字，你随便可以写一个数或者是写一个字符串都可以。然后呢通过 io.connect 那与服务端呢建立连接。最后呢再根据 socket 返回的这个消息做不同的处理，比如说收到房间满或者空的消息，我们该怎么处理，对吧。以上这些呢就是客户端或者说在浏览器中执行的代码。那在服务端呢，服务端会怎么做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服务端的逻辑。在服务端的代码中呢，服务端监听了2013这个端口，对不同的消息呢做相应的处理。那首先服务端收到 message 消息的时候，它会直接进行广播，这样所有的连接到这个服务器的客户端呢都会收到这个广播的消息。第二个呢是服务端收到 create or join 消息，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对房间里的人数进行统计，如果这时候房间里没有人，那他会回一个 create 的消息，回给谁呢，就是回给他发 create or join 消息的这个客户端，给他回一个 create 消息，说明因为你是第一个加入房间的人，因为之前没有人在里边，所以呢会创建消息，说明你已经创建了一个房间。 OK， 那如果房间里有人，他会发两个消息，一个是 join 一个是 join 的消息，对吧。那 join 消息是发给谁呢，是发送给在房间里的之前的那个人，说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已经进来了，有人 join 加入到这个房间。那 join 的消息发送给谁呢，就是发送给发送请求的这个人，说你已经加入成功了，是这个意思。 OK， 如果超过两个人，你是第三个人加入房间，会怎么样呢，会收到 full 消息，说房间已经满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程序的一个大体的逻辑。不过要运行这个程序呢，需要使用 npm 安装 socket.io 和 node static 这两个库。那具体的安装方法呢，我也放在文中了，那你可以做一下参考。通过上面的步骤，你可以使用 socket.io 加 node.js 实现一个新的服务器。现在你可以通过 node server.js 命令将服务启动起来了。那如果你是在本地搭建的这个服务，你可以在浏览器中输入 localhost 的冒号 2013， 然后在浏览器中呢再建一个新的 table， 在里边呢再次输入 localhost 的 2013，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通过浏览器的控制台去看看发生什么了，对吧。这个两个用户同时加入到一个房间里了。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快捷键的小技巧。在 Chrome 中呢，你可以使用 command 加上这个 option 加上 j， 对，来打开这个调试工具，也就是说我们的控制台，来看一些这个日志的输出，或者是可以进行单步的调试。整体总结来说呢，在本文中我向你介绍了 Node.js 的工作原理，Node.js 的安装与部署，以及如何使用 Node.js 加 Socket.io 实现 WebRTC 信令服务器。 Socket.io 呢有房间的概念，所以呢它与 WebRTC 非常匹配，因此用它来开发 WebRTC 信令服务器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工作量。另一方面，那本文中的例子呢虽然说很简单，但后面的文章中呢我会以这个例子为基础，在上面不断加一些功能，这样最终你会看到一个完整的 demo。 所以你现在还要学习好每一个知识点，打好基础，积跬步才能至千里，对吧？最后呢，照旧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文中所讲的 JS 代码呢需要运行在两个不同的 V8 引擎上，那你知道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吗？对，这两个 V8 引擎分别放在哪？好，那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呢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把它分享。